芒果 TV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六爻第78集。 程前一睁眼就被一个鸡毛掸子一样的后脑勺吓了一跳，然后他木然地看着那鸡毛掸子回过头来，活力十足地冲他打了个招呼。 大师兄， 头天一宿好像一场幻觉，程前还有些没回过神来，怔怔地问道， 你头上是什么？ 七彩雀翎，好看吗？ 程前艰难地走了走心，沉默了片刻，诚恳地说道， 有点晃眼。 水坑双眉一竖，随即打量起他那一身半新不旧的素净长袍，又释然了，带着些宽容的无奈说道， 算了，反正好不好看你也不懂，快来，我们今天要回山庄去。 程前很想将不懂俩字糊他一脸，但是到底多年不见总显得有点生疏，于是没说出来，只是微微低了一下头，移开目光。 山庄是什么？ 是新家。 程前将年谷主给他的盘缠收起来，将双刃挂回身上，跟着水坑穿过空地旁边的树林，仰头看见了等在高处的颜征明。饶是程前对别人衣着打扮之类的事从来都不大关心，此时也被震惊了。大师兄这些年不知修炼了什么诡异的心法，在这荒郊野外他照样能将衣服换得妥妥帖帖，将自己打理得容光焕发，手里还握着一把不知从哪儿弄来的折扇，有一下没一下地敲打着自己的手心，和昨天晚上那位简直判若两人。更有水坑这位人形山鸡珠玉在前，更显得他平虚临风，好似谪仙。程前心情复杂地看了一眼水坑， 这孩子算是被掌门师兄养残了，学会了一身臭美的毛病，却没有学来他臭美的本事。 水坑四下找了一圈，奇道， 二师兄呢？ 他要查寒元部的阵法，昨天晚上已经先回山庄了。 颜征明扫了一眼满头鸡毛的水坑，抓心挠肝的想训斥他一顿，出于某些原因又生生忍住了没说，硬憋出一副自然的态度。 你也替我跑趟腿吧，惹事那边有信递来，快去快回。 水坑愣了愣，继而有些失望。 哦，我还想和三师兄再待一会儿呢。 颜征明心里不满， 挺大个人一点眼色都没有。 可惜这话说出来很不像话，他只好道貌岸然地说道， 他既然回来了就不会再走，你有什么话可以回来再说，正事要紧。 水坑翅膀发达，头脑简单，当即信了他大师兄关于正事的鬼话，有点留恋地看了程前一眼，见他点头承诺不走，这才化成一只小鸟拍着翅膀飞走了。颜征明将最后一个碍眼的也打发走了，还没来得及欢心，心里先升起了些许莫名的紧张。他默默唾弃了自己一会儿，自欺欺人的想， 这小子是我看着长大的，紧张个什么。 程前心里的愧疚没有散，见他像是有话要说，就老老实实地站在一边等着，可是等了半晌连个音都没有，便有些莫名其妙。颜征明扫了他一眼，无意中对上程前的眼睛，很快又移开了，内心暴躁。 娘的，还是紧张，真是见鬼了。 于是他转过身，端起一张惜字如金的掌门脸， 走吧。 说完，颜征明率先御剑上了天，空中袍袖翻飞的等着程前，架势十分唬人，乍一看几乎有了些一代宗师的从容气度。 程前忙追了上去，想想大师兄以前那个熊样，再看看现在面前的这个背影，心里越发不是滋味起来。严正明心里此起彼伏了几个问题，最终挑了一件现阶段最关心的，于是开口问道： 你那把剑是谁给的？ 那玩意儿拿在手里，活像是举着一颗大金牙，肯定不是程前自己找来的，指不定是什么不三不四的人塞给他的。 明明谷的年谷主相赠。 严征明联系起头天水坑说的前因后果，便猜出年明明口中那位谷中长老就是程前，心里顿时无理取闹的起火。 明明谷，我之前去的时候那老胖子居然提都没提，难道是想跟我抢人？哼，不自量力。 无辜的年谷主此时估计要耳根一热了。 你跑到明明谷干什么？ 借他家冰坛重塑肉身。 严征明一皱眉，终于收回了他那些乱七八糟的心思。 据我所知，世上除了元神转世投胎，并没有重塑肉身的办法，否则师父当年也不会。 程前想了想，精炼地回答： 可能是因为我是恰好在聚灵域中修出的元神。 聚灵域又是什么？你就不能从头说起吗？ 此事小孩没娘，说来话长。程前顿了顿，好不容易勉强翻出了一个源头，便从他和韩渊意外相遇唐枕开始，讲到了温雅送他聚灵域，以及最后又是怎样在冥冥谷中重造肉身，只略去了聚灵域中的风刀割魂之痛和冥冥谷里的七道天劫。可惜严征明又不是没见过世面，怎能不知道元神是怎么回事？在自己的肉身里修炼元神，都要经过断魂的千锤百炼，不破不立方成，何况是在外物中？而且以外物修炼肉身这种事儿，自古闻所未闻，要是真有程前说的那样容易，妖魔鬼怪们早就个个成人了，还辛苦修行个什么？别说冰坛，就算是在岩浆中泡个几十年，大概也只能泡出一块煮熟了的玉。 一块玉哪怕是天地灵物，在冰坛里泡一泡就能成吗？不可能，说实话。 程前都快对他刮目相看了，当年指着和尚骂秃驴，骂完还不知道人家为什么生气的大少爷，竟然也有心细如发的一天。他见瞒不过去，只好说实话。 既然是逆天而行，自然是有天劫的。 严征明脚下的剑猛地杀在空中。 什么？ 他声音一时有些干涩。 是大天劫还是小天劫？ 一些修士境界跳得太快也会立天劫，一般也就三五道，九道神雷算是最重的，代表小成大界，是天道警告凡人修心收敛，不要不知天高地厚，这叫做小天劫，只有大能飞升时才会降下大天劫。历劫之人纵然在凡间有排山倒海翻云覆雨之能，在这道坎上也只能九死一生。蝼蚁与天争命本就是大不敬，遑论妄想与天地同寿。传说大天劫时惊雷如瓢泼，根本无从抵抗，凡间也绝没有什么法宝可以庇佑。 是大天劫？ 那倒不是，我一直闭关见识有限，没听说过天劫还分大小。 在这方面，从小就很会装模作样的程前实在比水坑高明太多。说完，他还恰如其分地带了一点不多不少的好奇请教： 什么是大天劫？ 严征明一言不发地看着他，程前又轻描淡写地找补了一句： 反正我都扛过去了，倒也没感觉出有什么厉害的，大概是比较小的吧。 严征明的目光开始有点阴沉，好像小时候别人打翻了他的香炉时那样，也不吭声，就是一直盯着别人，每一根睫毛都分毫毕现地站成我很不高兴你赶紧给我道歉的形状。程前以前一般会不耐烦的心想，惯得你毛病， 再是事情轻重缓急，决定要不要敷衍地安抚一下。然而时隔多年，他却忽然觉得心里很软。被困在聚灵域的时候，他将死未死，大师兄的臭脾气，二师兄的癞蛤蟆，四师弟闯下的祸，甚至小师妹没完没了的尿布，都曾是他可望而不可及的怀念。程前突然微笑起来，略微弯起的眼角挑成一道精巧的勾，避而不答天劫的事，只是哄道： 师兄，我很想你们。 就快到了。 严征明心里骤然一阵狂跳，仓皇说了一句话，便丢下程前，猛地御剑俯冲向云下，落荒而逃。同时，严征明十分英雄气短地想到： 别指望我不追究，回去我就传信给明明谷的老胖子问个究竟。 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